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年节前两日是晋安侯府十年后重新迎来继承者的日子，上至宗亲皇室、朝廷百官，下至大儒名宿，在数日前便收到晋安侯府的请帖。 乔迁之日，宴请众友，弟子元。 一张薄薄的请帖，短短数字，让人瞧得格外舒心欲贴。贺宴这一日，晋安侯府府门大开，广迎天下友，侍卫林立，守于门前，一股铁血威严之势扑面而来。从安乐寨一直跟到京城的老管家换了一身儒装，笑意盈盈于府门前迎客，没有人丁稀少的冷清，没有十年沉冤的颓然，晋安侯府蓬勃的生机让所有人为之意外。这一日占了整条街的晋安侯府宾客如云，笑声不断。晋安侯弟子元以大气俊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让满堂宾客赞叹连连，宴会气氛在天子赐旨后达到顶峰。听着太监总管赵福那一连串念出的赏赐，众臣啧舌之余更是感慨，帝室一族恐怕只要不犯叛国造反之事，几代的荣华是免不了了，如今的皇家怕是已经动不了晋安侯府。当然，叛国造反这个词儿用在帝家身上也就是个笑话。此日之后，晋安侯府虽根基犹在晋南，却在京城有了独一份的尊贵超然，一如十年之前。虽几经波折，但嘉宁十七年还是迎来了结束的一日。年节这一天，嘉宁帝在鼓楼上领着百官宗亲敲响百木钟，为天下祈福，护佑大晋国祚，同时拉开了这一日的举国同庆的欢腾序幕。温硕换了一身崭新的朱红小袄，亦步亦趋的就要跟着韩烨入宫，和皇室宗亲一同守岁。他是韩烨养大的，无亲无故，这些年凡是年节总是跟着韩烨跑，满京城的人早已习以为常，哪知韩烨以宫中诸事繁琐、天子大病未安等诸多理由为借口，生生将一脸如沐的温硕给轰到了晋安侯府。温小公子面上神情悲伤，心里头却暗爽，撒丫子跑得飞快，直直奔侯府里的心上人去了。韩烨立在东宫门前，望了老远，叹了一口气，独自入了东宫。晋安侯府一向好客，客气地收留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温小公子。弟子元孑然一身惯了，头一次被人黏着，稀罕得紧，召了院书院琴长青归西，陪着温硕蹲在榻上打马吊。哪知这个小孩是个黑心的，他和院琴一方联手欺三，赢钱赢到手软。眼见着院书脸黑的就要暴走，归西手边的长剑亦是蠢蠢欲动，弟子元后知后觉发现不妥，一颗棋子丢到桌上，散了牌局。闹腾了一日，天快黑了，院琴从库房里提了两坛好酒出来，替弟子元披上大氅，吩咐长青备车出门。温硕搂着钱袋子卧在榻上，扯着嗓子问： 姐，你去哪儿啊？ 随便溜溜，家里还有院琴、院书和归西，多的是人陪你乐呵。 带上我呗，姐，我陪你去溜，陪你守岁。 温硕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带了几分赧然，挠了挠额头，垂下眼，不好意思笑起来。弟子元回眼望他，怔了怔，心中忽然有些酸涩，半晌后摆摆手： 哎呀，要去就快点跟上。 温硕欢呼一声，手脚并用跳下软榻，套上鞋跟了上去。 不一会儿，两人勾勾搭搭不见了人影。房里被留下的院书摸着下巴啧啧称奇。 院前，小姐对温硕还真是不一般啊，连去那儿都带着他。 院琴望着月色里消失的少年，低下头打开温硕刚才偷偷摸摸递给他的画卷，唇角溢出笑意。 鲁派大师的冬雪伏居图传言万金难求，早已流落民间不知去向，这个装疯卖傻的温硕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他抬眼朝朝气焕然的侯府花园望去，紧了紧手里的画卷，抱着暖炉弯了弯眼。 过年了，又是新的一年，真好。 马车一路咕噜噜在夜里行了半个时辰才停下来。弟子园戳了戳睡得一脸口水的温硕。 哎，臭小子，到了。 寒夜把这小崽子养得不错呀。 温硕脸上的肉嫩白又软和，弟子园又戳了戳。温硕迷迷糊糊醒过来，一睁眼看着近在咫尺的弟子园，吓得一跳，推害臊的抱着小被袄朝后躲去。 姐，夫子有教，男女七岁不同席，授受不亲，授受不亲啊。 哎呀，走了，爬山去。 温硕跌跌撞撞被他带出来，望着乌漆抹黑的郊外。 姐，大过年的来福临山干什么？ 守岁啊。 弟子园挥了挥手，率先朝石阶走去。温硕抱着个暖炉，亦步亦趋地扒着他的袖子吊着走，长青提着几坛酒跟在后面。温硕瞅了瞅自己这三个人，不解。 咱们三人来寺里守岁？ 糊涂，守岁自然要守着家中老小。 老小。 温硕念叨两句，忽然张大嘴，三步两步拉住弟子园的手，眼睛晶亮。 姐，你说的是地家主？地家十年前被满门抄斩，听说就连留在京里的地家小少爷也疾病死了，如今还剩着的除了我姐，就只有那个传说死了十几年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地家老祖宗地胜天。 弟子园满不在乎点点头，他嫌弃地甩掉温硕紧张的刷刷流汗的手，一步不停。温硕哆哆嗦嗦转过头，神情恍惚地跟着弟子园上山，神游天外。温硕着实觉得这个年节过得太美妙了，居然能见到20年前创立大境的开国者，整个云下传颂了十几年的传奇人物。他后知后觉地感谢起一脚把他踹到静安侯府的太子爷来。半个时辰后，三人停在福林寺后院前，隐约的光亮从里面透出来，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弟子园看着抱着门口的树死活不肯进去的温硕，挑眉： 臭小子，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还不快给我滚下来。 温硕被弟子园的狮子吼震得耳朵发麻，委委屈屈松开树，慢慢站直，朝弟子园打了个手势。 姐，等会儿，让我缓口气儿。 弟子园懒得理他，直接一脚踹在他屁股上。温硕在院门的雪地上翻了几个跟头，转了两圈，直接滚进了院子。他哼哼两声觉得丢人，干脆埋在雪地里不起来了。 哟，让我看看哪家的俊娃娃行这么大的礼。 这声音听着格外疏朗，温硕耳朵动了动，睁开眼，一双青纹黑靴出现在他眼前，猜出了来人身份，他心底小鼓直敲，又忍不住想看，眯着眼抬头望去。 哇，这模样也忒年轻了吧。 但面目间的威仪大气却又甚是契合那个传说中的地家主。只是这一头白发不知怎的总让人有些心酸。 温硕盯着面前的地胜天，眼珠子一转，收回手脚，收敛了孩童的志气，摆出一脸端正持重的样子，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清清脆脆的声音倍儿响。 温硕见过姑祖母，姑祖母吉祥。 这小子倒会顺杆往上爬，不带半点含糊。 哼，你这个娃娃倒是个活宝。起来吧。我听子元说他收了一个小兄弟回来，还是大晋年岁最小的状元郎。我们帝家一家子都是喜好杀伐的主，头一次有个文绉绉的小娃娃。 帝圣天眼底的温情一闪而过，从腰上取下一块暖玉丢到温硕手里。 给你的，算是我这个姑祖母的见面礼。 帝子元微有诧异，他知道温硕会对姑祖母的脾性，但是没料到竟会如此看重他。听老管家说过，这块暖玉是姑祖母小时候从帝家先辈手中传承下来的，这些年一直留在身边，连他父亲也不曾给过。 多谢姑祖母。 就猜到你会上我这打秋风，早上我去打了些野食回来，一锅给炖了，上来吃吧。 回廊的木桌上，一锅热腾腾的火锅炖得正旺，帝圣天坐得四平八稳，朝帝子元、温硕和长青摆了摆手。温硕立马将帝子元撇在一旁，狗腿地坐到帝圣天身旁，替他递上筷子。 切，小没良心的。 哪里是打什么秋风啊，您不知道我的静安侯府热闹华丽得很，还不是看您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山上见笑来了。那这是20年陈酿的女儿红，费了老大劲提上来的呢。 哟，这才成了静安侯几天，翅膀硬了。 帝子元若是严肃着脸，那是让人心颤，帝圣天若是严肃着脸，那简直整个院子里的气息嗖嗖凝固下来，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帝子元立马歇了气，讨好的替帝圣天满满倒上一杯酒。 哎，姑祖母哪能呢，只要是姑祖母想喝，结了贡酒我也得给您送上山来啊。 我原来天下间还是有人可以降住这头天不怕地不怕的猛虎的呀。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